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争取朴槿惠下台第九次泛国民行动24号在南朝鲜全境一起展开，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的主办，由来自首尔、釜山、光州、大邱等全境的70万2000名各阶层群众参加。